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温顾尾鱼眼底渐渐露出阴毒之色来，一字一顿道：“ 你当我是死的吗？锁心指的确厉害，可惜我的手指还能动上一动。段木翠，这已足够我送你上路。” 展昭脑中轰的一声，怒吼一声，拼尽浑身力气向温顾尾鱼猛扑过来。方挨到温顾尾鱼肩周，就觉热浪铺天倒海一样过来，当时便被掀翻在地。展昭顾不得这许多，就地一滚，避开火头，急抬头看时，只觉脑中似有什么一声脆响，齐齐断裂，眼前一黑，机遇栽了过去。但见对面石台之上平平展展，热气袅袅，哪里还有端木翠的影子？展昭呆立半晌，手足冰冷，五内却直如火烧，忽得浑身打了个激灵，反应过来，凄厉一声长斥，刷的便抽出巨阙在手，大踏步向温古尾鱼过来。温古尾鱼存了必死之心，早料到此劫，但是乍见到展昭双目尽赤，还是忍不住心头一颤。 你待怎样？ 展昭脑中一片混沌，竟也听不到温古尾鱼说些什么，一言不发，挥剑便往温古尾鱼心口斩落。哪知那锁心指凶悍非常，只将温古尾鱼身子锁得寒冰坚实一般。一击之下，温古尾鱼倒没有什么，展昭的虎口已然蹦出血来。展昭竟不自觉牙关咬死，目中寒光竟似比巨阙更为摄人。温古尾鱼心中咯噔一声，忽地开口道：“ 展昭，你可想端木翠回来？” 展昭身子巨震，他与温古尾鱼的话全然无觉，只端木翠三个字听得清清楚楚，腾腾腾倒退开去，嘶哑着声音道：“ 端木翠会怎样？” 只刹那间，温古尾鱼心中已有了计较，淡淡的：“ 你若跪下向我磕三个响头，或者我会知会于你。” 展昭虽然心神俱损，却也不至于被他拿话诓了去，冷冷道：“ 端木翠已经被你害死了。” 语毕，再也不拿眼看温古尾鱼，径自走到石台边缘处，衣襟一摆，重重跪了下去。温古尾鱼冷眼看展昭对着深渊连扣三个重手，心内不屑之极，偏面上肌肉僵住，半点神色也露不出来。展昭叩首祭毕，眼前已是模糊一片，强自定了定神，记得端木翠让他尽早离开明道之余，当下一言不发，大踏步向外走去。方经过温顾尾鱼身边，就听他阴阳怪气的道：“ 就这么撇下端木翠走了？展昭，若是你在此，端木翠必不会撇下你的。” 展昭受激不住，猛地俯身攥住温顾尾鱼的领口，怒道：“ 你不配提他！” 温顾尾鱼喉部快肉尽数僵住，虽是勉力发声，仍不免听来瓮声瓮气，怪异非常。“ 我却没有诓你，展昭，你朝深渊下看，还能看到火焰吗？” 展昭一愣，方才赤焰扬起，重又掩去，他只道端木翠必遭不幸，况且一旦身临深渊带起异动，必然重启赤焰屏障，是以完全未曾起过朝深渊之下查看的念头。明知温古尾鱼其言不可信，但此念头一起，竟是无论如何都压不下去了。正踌躇间，温古尾鱼又道：“ 横竖你有苍劫自医护身，当真去看看又能怎样？” 展昭松开温古尾鱼的领口，径自走向边缘，俯身下查，果然真如温顾尾鱼所言，渊底已无赤焰，打眼看去漆黑如油， 反射出金刚黑铁般的亮光，又仔细看了一回，虽是浓稠，竟似流质般缓缓而动。温古尾鱼虽见不到渊底究竟如何，却将展昭面上神色尽收眼底，冷冷道： 现下总算信我了，方才你只顾着拼命阻止我，无暇顾及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你可知赤焰屏障扬起之前，段木翠就已经不见了，你蠢笨如斯，目无所察，还以为他当真被烧死了，真是可笑。 展昭心底渐渐升腾起希望，只觉口唇发涩，颤声道： 那么他去哪儿了？ 他是陈渊选中的人，除了陈渊还能去哪里？ 陈渊， 所谓人间迷梦，明道陈渊，你也曾身历迷梦，当知各种玄虚，只是迷梦易破，陈渊难出。端木翠是陈渊选中的人，身上打下了陈渊的烙印，凭他一己之力，今生今世都休想离开陈渊。展昭，相伴同行，真的要将他丢下不管吗？ 展昭不语，顿了顿才道： 如何才能入陈渊？ 简单的很，跳下去找到他，然后带他回来。 你会这么好心告诉我这些？温古尾鱼，你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，意图把我困死在明道吗？ 哼，你若这么想，大可以一走了之。沉渊若梦，你可能会在梦中逡巡很久很久，醒来也无非盏茶功夫。换言之，沉渊的时间远远漫过明道，足够你找他回来。是与不是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 展昭沉吟片刻，忽然向温古尾鱼拱手抱拳： 不管你意欲何为，展某都谢你指路。 雨碧微微一笑，正待迈步，就听温古尾鱼淡淡道： 我的用意很简单，只是想让你回不来。 展昭一怔，步下略停。 此话何解？ 陈渊是端木翠的陈渊，不是你的。如果你劝不回端木翠，你这一世都会挣扎在不属于你的虚幻之境。你二人害我至这步田地，我不想看到你们舒舒坦坦的活着。把你引去陈渊，横死一世，就是我的用意。 如此，还多谢温库门主指路。我信得过端木，他不会如此糊涂，耽于虚幻之地。 温古尾鱼再不言语，展昭面向陈渊，忽然忆起端木翠清明水样的眼神，心下一片澄澈，唇角扬起一抹笑意，身子微微向前倾去。石台处一片死寂，温古尾鱼死死盯住修复已毕的女娲封印，印色赤红如血，机遇四下漫溢开来，温度一点点低下去，冰封始于这一刻。温古尾鱼忽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笑声： 展昭，说你蠢笨果然不假。 他一时呛咳道，机遇喘不上气来。 端木催的陈渊是稀奇，你当然信得过的。可他要2000年之后才会认识你，你如何接近他？如何自孤昌身边带走他？你们一个勇堕尘渊，一个横死异世，也算碎了我的心愿了。 风大起来，将温古尾鱼的骇笑声卷起抛掷，再传降开去，最终覆遍明道。重城西北20里，西岐军帐，端木营，烛花抱起，端木翠一惊之下翻身坐起，夜已深， 烛影将壁挂的铠甲投射出长长斜影，风般摇曳。阿弥听到动静，急急仙杖进来。 将军，可有差遣？ 端木翠以手扶额，好生疲倦。方才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少妇命我们攻打重城，久攻不下，死伤无数，着实可恨。阿弥请起岸上的铜壶斟水，寂静夜里细细水针之声潺潺兮兮，煞是好听。 说是孤昌将军已经请得重城战牌，将军若不放心，大可与孤昌军合营，届时两营大破重城，想来会是一世风光。 端木翠不答，伸手接过倩碧铜杯，顿了一顿，嫣然一笑，说的是，我正有此意。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。